但念佛怎样念呢？有正行有助行。正行呢就有三个条件，上言行。我听见话有一位法师在太空馆讲经，他说极乐世界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，这个法师我要打他手掌。一定要信，信为道现功德母，只是凭法讲这句说话就信。阿弥陀经你们日日念的，是不是？不但释迦牟尼佛话是有极乐世界，十方之佛都赞叹有极乐世界，难道十方之佛都呃我呢？我们呃人啊，有目的的，一是为了面子问题，一是为了利益问题，哦，但是知法没有这些需要的，不会呃我们的，他只是为你利益介绍念佛法门给你，哦，所以呢，啊，我们要信，信是要深信，哦，今天跟你讲是的，念佛好，哦，你听日人家跟你讲你就说，啊，都不知道是不是，即等于你响呢，我有一个徒弟咧，响呢度听经咧，佢就听得津津有味啦。出到去咧，人哋话：，诶，楞严经系假噶，咁佢都唔知系唔系啊。咁呢个系不深信，啊，浅信，唔系真信，唔系深信哦。我哋深信咧，啊，打风都打唔动你嘅。哦，而家我哋对极乐世界咧，首先要深信，哦。冇信咧，就冇办法启发我哋嘅愿望，希望开极乐世界。冇愿望咧，就冇办法系引导我哋去实行。所以咧，冇实行持名咧，就唔能够咧去极乐世界证明你所信。因此，信、言、行三种咧系资粮嚟噶。一定要具足信言行，缺一不可。点解呢？你唔信，你啊口响度念佛，口念弥陀，三省言啊，喉咙嗌破也徒言啊。有心有口无心，念佛嚟做咩啫？所以我哋口念，心亦要念哦。要信心信哦，心信咧，你信咗之后咧就要念啦，就要行啦，念佛啦。但你念佛咧，你唔愿意去极乐世界，一样去唔到啦。而反我嚟讲咧，你念佛咧，或者系做其他功德，拜忏也好，礼佛也好，诵经也好，将呢啲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。我愿意去极乐世界，我非常希望去极乐世界，要呢个愿嚟支持。有言嗱，譬如系啊，我信得念佛系好噶，我都中意去啫咁。但系你懒得念佛，冇行一样去唔到。所以信言行一定要三种，即系譬如话你想去美国咁，你想唔想啊？咁想咪有个言咯，系咪？你想唔想有一个美国得噶？你话都唔知系唔系啊？咁你去无谓搞啦，系嘛？咁你信咗之后，知道系有一个美国，诶，又知道系又愿意去咁，你要去进行咯。进行做乜嘢啊？签证啊，系咪？咁所以信言行三个一定要嘅，唔系深信。深信边个？深信十方之佛所讲嘅系真实嘅，深信阿弥陀佛嘅愿力系成就呢个极乐世界。是接引我们众生，深信我们一念念法决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是啊，念就这样念，不知道得不得呢？那这个就不是深信，深信我念法一定要去，一定可以去。深信去极乐世界怎样啊？一定是很快乐的，一定得不退转的，不会说去去下走回箭头。啊，而家有一个人咧，佢话去过极乐世界翻翻嚟，咁系一个和尚嚟嘅，你信唔信啊？你信唔信啊？我呢个我就不深信啦，呢件事我就唔系几信啦。啊，有啲人咧就话去导游啊，阿弥陀佛带佢去极乐世界行过翻嚟，咁啊有啲人仲话仲好笑啊。 在台北呢跟释迦牟尼佛喝咖啡。真的有个和尚这样讲的、啊、真的有个这些、啊、你说他噏风又得，讲他打妄语又得，讲他讲笑话咁得，话他疑痴都得，是吧？咁啊，实际上咧，我哋深信切然实行咧，然后咧系就我哋信咗之后咧，就要发愿愿意往生极乐。唔愿意咧，你一生念佛都好，都唔会去噶。你唔想去嘛？你念佛系有功德，但系啲功德就唔会去极乐世界哦。所以一定要愿啊！所以《阿弥陀经》里边咧。你哋念阿弥陀经，你就知道法咧系再心劝导众生，诶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，可以知道愿好紧要。嗱，信又需要，愿又需要，行又点啊？咁行更加需要啦。吓，你话我想去啊，我信啊，咁你坐喺度唔喐，去唔到噶，咪要行啦，要实行啦。实行咧有正行，有助行，啊。无论是持名念法，或者是观像，这个读作观像念法，这个读作观想念法，实相念法，都是正行。前晚耿登介绍过了，是有持名念法，有这个观像念法，有观想念法，还有实相念法。这个都是持名观像观想，就是事相念法。这个呢实相念法是理性念法，我们由事相一心不念进入理相不念，理相一心不念就保证你一定去极乐世界，可以 guarantee 你去的。那我们怎样要实相念法呢？就是由有相而进入无相，不可以着相，攞串法之念念念，啊！我今日念咗几万法啦，啊，听日又念几多法啦，唔需要计数，心心念都系法，行又系法，坐又法，趁自作恶都系法，使乜计数啫？计数念知咧系有念知嘅好处，譬如话你喺度打妄想，手一喐咧，啊，我要念法啊，咁提醒你念法，念知爱嚟提醒你嘅念头，唔系爱嚟俾你计数嘅。哦，唔需要计字，记字几多几多年法。有一排咧，香港好兴戴念珠嘅，系咪啊？好多人都戴呢个手珠。哦，戴珠咧，嗱，好多人戴手珠咧，嗱，我顺便讲下啦。有啲咧戴得啦，第一就话保持身体，第二咧就咩啊？显示自己。实际上咧，念珠咧，菩提之最好，菩提之最好哦。金珠啊、玉珠啊、其他宝珠啊，都系唔好，功德冇咁大。菩提之功德最大，升业菩提啊，菩提之功德最大。点解咧？咁据说咧，过去啊，唔系释迦牟尼佛，过去有佛咧，响棵菩提树下成道。成道呢，后来呢法呢就入灭咗，咁啊啲外道呢就大家互相斗，你斗我，我斗你，咁有一个外道呢斗唔过其他外道呢，佢仔就俾佢害死咗，咁佢就好伤心，好伤心就抱住个死仔就去嗰棵菩提树下嗰度，法喺呢度成道，如果法有靓呢保佑我个仔翻身呢，我就话你好啦。佢真系抱住佢，一路喺度念法，念念下，经过三日三夜，个仔翻身啦。咁所以佢叫嗰棵菩提树叫做救命树。哦，所以嗰棵菩提咧，菩提树咧，佢系攞啲新嘅籽啊，或者攞啲根啊，菩提根或者菩提籽做念珠咧，就话辟邪就由呢度嚟噶。哦。即是菩提枝，但实际上呢在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《莫幻子经》，是讲念枝的等级，有几多粒，有几多串，最多的又有一千几粒，最少的有二十一粒，哦，讲个等级， 在你哋世间人嚟讲咧，最好就系宝珠啦，最名贵啦。但系在佛经嚟讲咧，最好就系菩提枝。菩提枝咧，戴响身上或者系放响屋企都有功德噶。但系咧，你就唔好学人哋挂钱枝响呢度啦。OK， 嗱，居士咧就唔挂枝嘅，有好多人咧。法師啊，紙刺啊，就掛錢枝表示佢身份哦。但係紙刺掛枝咧，又唔同當家掛枝，當家掛枝咧又唔同知客掛枝哦，有等級分嘅。但我從嚟咧，我法師我袋響袋嘅，袋響袋啊，我從嚟冇掛，我唔想表示身份。咁嗱，所以念佛咧，啊講到法師，法師係好。是有功德，但是持菩提枝最好。但是持菩提枝呢，你持呢就手戴住都好啦，你睇住哦，睇见佛枝就记得念佛啦。持住佛枝记得念佛，唔係你係手字啊，今日念咗几多，听日念咗几多，变咗有相念佛啦。嗱，好似舊陣時咧，有一個禅師吓，佢念阿弥陀佛，佢心心念念着相，想见阿弥陀佛。佛啊，你嚟俾我见下就好啦。日日咁样想。想咧，果然咧有一晚咧，佢就发梦有一个菩萨嚟话俾听，听日阿弥陀佛就嚟见你啦。咁于是咧，佢就即刻咧就话俾个知客师听，嗱，今日阿弥陀佛嚟见我，你快啲嚟叫我啊吓，记得嚟叫我。好啦，一日等到晚，啊，点解你唔嚟叫我咧？就走去客堂问，今日有冇阿弥陀佛嚟过？佢冇啊，佢有乜嘢人嚟过？佢最初有一只狗走入嚟。污糟邋遢，我踢咗佢走。乜后嚟咧？佢话仲有冇啊？咁佢有，佢话有一个女人入嚟。我话我师父唔接见女人噶。咁佢又走咗咯。咁啊，最后仲有冇人嚟啊？最后仲有冇人嚟啊？有个乞衣嚟啊，见你咁，我梗系唔俾佢见你咯。咁啊，唉。阿弥陀佛呃菩萨呃我，又话今日阿弥陀佛嚟见我，都唔嚟嘅。咁啊，又念佛，佛啊，你嚟见我啦！啊，念完又瞓觉，瞓觉又发梦。阿弥陀佛嚟啦！佢话我今日嚟咗三次，你都唔见我。佢话冇啊，你冇嚟到。佢话第一次我变只狗嚟，你唔俾你知客先掟走咗。第二次边个女人嚟，你又唔接见。第三次系一个乞衣嚟，你一又唔接见。呢个系着相念法。OK， 系咪有呢啲事咧？咁啊，呢个古仔系啊佛经里边讲嘅。咁啊，系唔系我又唔知啦吓。咁啊，实际上咧，我哋念法咧唔好着相，念应该念到咧不念而念，念而无念。呢一个就系念法三昧哦。大势至菩萨话：当时咧呢、这个日超日月灯佛咧，系日月灯日月光佛咧，系教佢念法三昧。念法三昧就系不着相吓，又一事相一心不念，进入理性一心不念，就系、是、入咗定，入咗念佛嘅定，叫做念法三昧嗬。咁呢个系正行，正行咧，无论你持名也好，观像也好，观想也好。都可以由事相念法进入理性念法，就实相念法，就一定见到法，不但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自性法。咁啊，正行咯，仲有需唔需要助行呢？要啊，助行系乜嘢啊？十善业、发心生、修心福，呢三种叫做念佛嘅助行，响呢、这个。边度讲噶？《无量寿经》讲，十善业系乜嘢咧？咁，第一孝养父母，啊，第二咧系侍奉师长。嗱，你哋出家人咧，我哋出家人咧系有师长，啊，你哋在家人都有师长，皈依咗三宝，三宝之中。所有出家人都是你师长，你不要说这个是我师父，我就恭敬他，那个不是你师父，我就要讲一下慧话，看看他有什么不好东西， 啊，唔系啊，我哋在家人咧不见三宝过，哦，当然我系出家人，我唔能够保证所有出家人都系好嘅，因为点解咧？法讲过嘛，将魔王同佢讲过嘛，你将嚟啊发灭咗之后咧，我食你嘅饭，治你嘅屋，着你嘅衫，破坏你佛教，得唔得啊？法话我奈你唔可啊！咁你咁咪证明呢个时候有呢种人咯，系咪啊？但系咧，你哋当佢发跛，佢就系佛，你唔需要去睇佢嘅错事哦。我哋要尊敬师长啊，出家人要尊敬师长，在家人都要尊敬师长。以前我对我师父都唔系几好，我而家对我师父仲好啲。OK， 咁啊，点解咧？因为佛叫我哋恭敬师长嘛，我哋要听佛话噶。第三呢，此生不杀啊。嗱，你哋要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唔好杀生。唔好杀生哦，你知道唔好杀生点样做㗎啦，食斋最好啦，係咪食唔到长斋呢，你都食五净肉。食三净肉好啦，唔好食五净肉啦。五净肉而家冇人食㗎啦。你知道五净肉系乜嘢嘛？知道嘛？唔知呀、啊。第一是不见杀，第二不为我而杀，第三不叫人杀，啊，这三种，啊，咁啊，你话而家我去嗰啲超级市场，我唔见佢杀噶，佢又唔系为我杀噶，咁啊，食多啲都冇所谓啦，系咪？但系可以食，但系唔好食咁多。咁但系第四种系乜嘢？致死。第五种了尘。个雀仔钉死佢，你去执嚟食。而家冇人食呢啲嘢吓，死咗嘅你去执嚟食，冇人食呢两种，系三净肉。你未食得呢、这个长寿咧，食少啲三净肉，最好不杀生哦。不杀生嘅道理咧有好多好多。如果我每一样都讲咧，佢真系今年又讲唔晒呢部经啦，唔讲啊哦。咁啊，此生不杀啊。修十善业，大家知道修十善业是乜嘢啦？生不杀，不道不淫，口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以义，心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啊，下个月我就响佛教文化中心咧，系讲《法说十善业道经》哦，就详细啲讲呢个，而家唔讲啦。第四、第五咧系受持三乖啊。嗱，我问你，你系咪发弟子啊？系，你归咗依咪归依咗？你有冇受持咧？咁问题喺呢度啦。接受咩？接受佛法，持戒。归依咗系，我系发弟子啊！我归依边个边个啊？嗰、那个大法师嚟噶，我系大法师个徒，归依徒啊！我好架势芝麻光啊！你有冇受持先？哦，皈依三宝，第一个是要点啊？信法、学法、敬僧。你有冇恭敬所有僧宝啊？有冇受持佛法、学法啊？有冇受持佛嘅戒律啊？你能够做到咁样叫做受持三皈。而讲唔系我皈依法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我打咗皈依啦。啊，讲打皈依，你哋话俾我听，乜嘢叫做打皈依啊？嗱，吓，乜嘢叫做打皈依咧？我打过啦，师父同我说三皈嘛。原来咧，嗰、那个故事啊，有个和尚咧，就喺山上修行，修行咧个贼仔咧就嚟光顾佢。哦，光顾几次咧？嗰日咧，个和尚咧就坐喺度咧，就敲住攞条绳喺度敲住嗰只贼仔，伸只手入嚟咧，佢坐喺门侧边，伸只手入嚟开门咧，佢就即刻绑住佢手，绑住佢手就拖佢入嚟。咁拖佢入嚟嘅时候咧，咁佢就话：嗰个贼仔话你想点样处置我啊？佢话我同你打龟香板供养你。咁呢字咧，打皈依啊，皈依法咁啊，打落去佢好痛好痛，救命啊！皈依，咁佢又打下， 龟依法又打下，那个贼仔又，哎呀，痛死我啦！龟依法，咁然后咧，再打下咧，龟依真咁又打下，佢哎，又嚟死啦！龟依真，咁佢再打，你唔好打字，你唔好打字，你话俾我听。第三次仲有冇得打？佢冇得打啦，系打三龟依啫。咁于是咧，个贼仔话：，唉，多谢三宝嘅恩德啦，以后唔打我啦。呢个叫做打龟依，所以叫做打龟依。你当佢笑话又好，当系故事又好啦，叫做打龟依。如果唔系，点解话叫做打龟依啫？系咪？OK， 打完皈依你就要受皈依，受持皈依，受持皈依就是信法学法竞争。你们现在皈依了法是信法了，现在你学紧法，再进一步竞争，恭敬所有出家人，那就是真正的三宝弟子。现在有些人呢，皈依法信法未必皈依僧，看不起出家人。有些人呢学法，好多大学里面啲教授都讲佛教道理噶，佢学法啊，唔竞争，佢认为我呢一个你啲出家人识乜嘢啊？唔竞争，呢啲啊各自三宝，我哋一定要三宝系相连嘅，一定系信佛、学法、竞争，唔能够各自三宝哦。咁啊，皈依三宝之后做乜嘢啊？受戒啊！具足众戒，一讲到戒咧，个个都惊啦，要呢样唔敢做，呢样唔做，我宁愿唔皈依咯。哦，唔系受足具足众戒，戒有好多种，好似我讲最初讲经时候有讲过吓，好多种，有在家戒，有出家戒，嗬，咁啊，有呢、这个道降戒、定降戒，系嘛，有好多种，而家唔讲啦，就只要咧知道。皈依咗三宝之后就要持戒，持得几多就几多。第七呢就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一阵就讲到详细啲解释菩提心吓，即系发起心学法，希望大家都成佛，就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之后咧系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第八咧深信因果，你哋信唔信因果噶？有因必有果，你信唔信啊？应该信哦。任何用嘢都有因必有果，读书都有因有果啫。你嗰个仔啊，好勤力啊，佢一定考第一噶。如果佢最懒惰咧，拉屎啊，吓咁所以咧，任何嘢都有因有果。你对人好咩？人又对你好啲。你见人拿起块面，人哋都唔睬你啦，系咪？任何样世间事上。不但世根法不离因果，出世根法一样不离因果。譬如声闻人闻佛说法音声，修呢个四谛法就因咯，证得阿罗汉就果咯，菩萨修六道闻行就因咯，成佛就果咯。任十法计一切法，事上理性都不离因同埋果。正如譬如我哋成佛，我哋如果冇正因法性。加上了因法性，加上现因法性，我哋又点成法呢？冇话你坐喺度就成法，我哋系有法性啊，但你唔系坐喺度就成法嘅，你要了因法性，明白咗法嘅道理，咁然后咧加上现因嘅善心性去修行，然后先成法嘛，一定有因有果，因果嘅故事又系好多好多，真系唔想讲啦，阻时间下。第九咧，读诵大乘呢度最紧要，因为点解？因为有啲法师咧就话念佛就得啦，唔使念其他经噶，唔使拜忏噶。哦，我哋讲因缘，平时我哋一心念佛，行持作供念佛。但系咧，如果有因缘俾我哋参加拜忏诵经咧，系仍旧要读诵大乘。嗱，佛讲噶，读诵大乘。哦，大乘经典系咩啊？《法华经》啦，《涅槃经》啦。华严经啦、楞严经啦、金刚经啦，凡是教人发菩提心、行菩萨道的大乘经典。哦，咁阿含经又点啊？系小乘经典，但阿含经咧系修行嘅基础，我哋系可以去研究。 但是我们不要学说只是自利其身，我们要学大乘菩萨，这个读诵大乘经典，牵憎恨者了，你念法你又牵人家念法，你觉得念法好，你又将念法法门讲给人家听。旧阵时有一个太太学念法，她念得很好了，但她先生就不喜欢，她成日念法的时候，她先生就说你暗暗沉沉在搞乜鬼啊，她就要导她先生念法，她导个个都肯跟着她念法，她先生就不肯跟着她念法。后来她就想想想一个方法，她说你锡不锡我啊，先生说当然锡你啦，咁你为唔为我设想啊？点样设想法？佢而家治安唔好啊！你翻嚟嘅时候掹钟咧，我都唔知系边个啊！如果我开咗门开错咗，俾人装入嚟，咪害死我？系咁样难？你翻嚟一掹钟，一掹钟你就阿弥陀佛，咁啊！你再掹钟你阿弥陀佛。再拎咗我人三次念三句阿弥陀，我就开门俾你，证明系你咯。我先生话系，记住啊，兄弟。咁啊，拎咗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不过你唔使咁样，你都信佛啦，你都念佛噶啦。咁佢先生因为唔信佛啊嘛，梗系做咗好多坏事咯。咁啊，临终嘅时候咧。啲地獄鬼卒就嚟啦，拉佢啊，叮叮当当啊，嗰啲刀枪响啊嘛，佢一听到响啊，阿弥陀佛，地獄上冇啦，法力接引佢，呢个牵憎行者，牵人念佛要有方便，牵人哋念佛，所以亦有一个八一婆，唔系有一个男人牵个八一婆念佛。咁嗰班一伙就诚心念佛到不得了，就真係往生咗啦。咁阎罗王呢就突然间嚟拉咗嗰个八一公去喎。咁啊佢你拉我嚟做乜嘢啊，係因为你教嗰八一伙念佛，佢往生咗西方极乐世界。而家可以带歉你都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你去唔去啊？如果係我啊，梗係话去啦。佢又蠢啊，我唔去住。他说我发现念十万卷金刚经未念晒啊，我还要去朝山又未去朝山啊。阎罗王说唉，念经和未朝山点及去朝极乐世界啊，不过你有言不可为，回去回去回去放去回去。所以牵憎恨者有功德的，所以我呢劝你就多啲念佛，希望你哋其中有一个去极乐世界翻转头带我去嘛。